第三种意义是从真俗二谛来解说佛的最清净觉。真谛就是如所有性，也就是圆成实性，这个是诸法的真实自性，是佛的根本智所缘的境界。俗谛在此就是指尽所有性，也就是依他起性，这是诸法的一切品类、差别、界限、分际，譬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这个是佛的厚德智的所缘经。如所有性、尽所有性是佛最清净觉的境界。那么这以上是解说佛的总德。好吧，今天就解说到这里。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父今天讲那个三解脱门这个，跟普门普门的那个意思是不是一样？ 应该有些一样。 因为他讲那个普门普门，好像就是一个有33愿身啊。去度化，就是去说 三解脱门的门是直接从法来讲，解脱法来讲。五门品的门是说观世音菩萨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那么也从身讲，也从法讲，所以五门品的门应该讲得更广泛一点，它的意思这样子讲。但是呢，当然普门品的门也包含了三解脱门的意思在。 这个是阿弥陀佛。 我在这个讲义三的第三页，它上面第一段，第三行后面。过大念行是自利行，内摄寂故。刚刚法师解释这个内摄寂故，说是摄持跟寂念。摄持还听得懂，这个寂念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寂念，寂就是那个一个记忆，念就是正念的念， 念心。那凑起来说是 摄持意念吗？ 意念吗？还是强调他那个词的意思？ 摄持意念，摄持意念，我要怎么讲？你把它都摄持到你的摄持起来，而且你要无颠倒的念在心中，摄持纪念， 然后你是翻过第四页，下面的第八项下面的无性誓愿，好，就在讲这个第一句后面，破劫如来说明大法故，此红莲花是王一处。但法师是讲的是王一处，而这意思我们就听得懂，因为上一句就是说明，因为是大法故。那我们讲义是佛一处，它原本的字是。 对，它是佛的一处，所以重组为名 那佛名法王，就是法王的衣橱。 那原本这是是佛衣橱， 对。 然后翻过来这个第五页，这边上面第三项，一切如所有事，尽所有性正开觉。这边刚才好像有讲，多加一个故。这是少了字，讲义少了字还是？ 应该有故吧？ 应该有故， 因为前面两个都有故。 哦，对。好，问一下上次，就是 今天都要问了，我都已经中暑了。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去什么？我们就回向，就回向结束了，好不好 ？OK， 就这样。 今天还好是写了笔记，照着念，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哇，我们回向，阿弥陀佛，回向号，自归依佛。 智慧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智慧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都能深重， 都能深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